绝大部分的男人都会问，为什么一生之中我都不可以同时之间爱两个女人？我觉得根本就不用问为什么，因为实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，结果都是会制造一些无可补偿的遗憾。无论是 Cindy 抑或是阿雪，我都欠他们太多，就算我几真心都好，都不可以令到这份感情变得完整。当你置身在两个女人的中间，就无论你做什么，是但一个都相信你对另外一个好一点。这些猜疑足以令到我和阿雪之间画上一个句号。曾几何时，我们的而且确努力过去克服，一次又一次，直至两个筋疲力竭。 喂喂， 吴家雪呢？ 你是哪位啊？ 他还没回来啊？ 未噃，你方不方便留下姓名啊？ 你说一次找了他，麻烦 乜？你就是夏先生啊？我是阿雪妈妈。 妈妈对不住，今夜吵醒你添。 想我有觉好睡，你最好不要再找我女儿。夏生，一脚踏两船，迟早都会反艇的，到时不知道你救得哪个呢，定还是你自己游开就算数。 阿母，我不是这样对阿雪的。 夏生，我是不会让我女去伤害第二个女人的，请你不要再拖我女落水好不好？ 我只是想问阿雪究竟是不是在 家。是这样先。阿雪，你又去了哪里啊？ 妈咪，我和洛霞去了街啊。 一日找洛霞做挡箭牌。 唉，我很累啊。 做什么裤子到这么邋遢啫？ 撞到啲嘢咯，嗨到咯。有冇电话找过我啊？ 冇啊。 早晨啊，恒叔。 哎，早晨，翻工啦。 系啊，恒叔，哎，俾翻琴晚啲的士钱你先。 晚晚都唔迟啦。 唔好意思嘅，琴晚仲嘈醒埋你添啊。 哦，唔紧要，唔紧要。喂，你快啲补翻啲证件就真喎。啊，系啦，琴晚咧你翻咗上去之后啊，有个男仔嚟问我，你翻咗上去未？嗰个系咪你男朋友啊？ 佢讲乜嘢啊？ 唉，我起初见唔识佢，我咪唔鬼睬佢咯。后尾佢话你讲过，我睇住你大，我又见佢鬼咁斯文，又隔住道闸，咁我话你翻咗嚟，佢就鬼咁欢喜，啊晚哥唔该添啊，咁就走咗去啦。寻晚系咪同你闹交咧？ 唔系啊，朋友嚟噶咋。恒叔啊，我翻工啦，够钟啦，拜拜。 等阿恒叔山闸得噶啦。 好啊，唔该。 喂喂。仲话唔系你男朋友，一早嚟追你啦！ 早晨，寻晚有咩事揾我啊？我寻晚去到油麻地度，你已经走咗啦。 我死咗添啊！ 你唔好咁啦， 唔好掂我啊！ 点解手灯损晒嘅？ 我是怎都不关你事啊，永远都是啊，你喜欢就出现，不喜欢就跟另外一个一起，多幸福啊。 我答应过你，我是不会骗你的。昨晚你一共 call 了我六次，是不是？ 你知道就好啦。你知不知道昨晚啊，我被两个衰人打劫啊，还差点被他们被他们什么添啊，在油麻地啊，钱又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说啦。你在哪里啊？做什么事啊？ 不要走着啦，不然人家以为我们在拍电视剧了。 对不住啊，我要上班了。 不然真的以为我不在你身边，我就会跟 Cindy 在一起。 是。 咁如果我真系同仙野喺埋一齐，你会点？ 对唔住，夏生，我唔系你嘅实验品啊！ 我唔想你唔开心啊！寻晚我只系一个人对住四道钢门，隔热坏咗啊！我坐喺个 lift 入面，我等消防员嚟救我，我一路等，我一路数住你 call 我几多次。如果我真系同仙蝶喺埋一齐嘅话，我今日就唔会嚟。 你， 我送你翻报纸先啦。 唔使你送。 好，拜。 喂啊，对唔住啊。我觉得我自己好丑啊！ 唔好喊啦，好丑怪啊！ 几时有啫？ 咁难喊噶？ 你先难喊啊！ 系啦，你仲话话嗰两个人咩嚟话？ 你仲讲？ 记得歌词阿雪用佢一对充满泪水嘅眼望实我，同我讲：阿姐，你知唔知道，当我最需要你嗰阵，你唔喺我身边，我就会好惊，个人好似空心一样。到而家我都唔明，既然喜欢一个人，点解偏偏又会令到佢咁难受？其实阿雪嘅妈妈讲得啱，我哋一定会沉。沉入一个无底海。在我和阿雪的故事里面，我们都试过在不同的章节上面画了个句号，我们都明知没有结局，其实是没有必要继续写下去。可惜的是，每次句号完了，我哋又开始过另外一个新嘅章节。 喂， 你咁快嘅？ 你衰啊！咁早挂住个休息牌。 唔系啊，阿 Sam 同阿霞喺入面啊，好似唔系太好啊。 就是为了昨晚， 是啩？ 咩话？ 是啊，你冇听错。不过我觉得你有权知道咯，我觉得我唔应该呃你咯。 喂，你究竟玩边科啊？ 嗱，中意男人咧，其实系一件好认真嘅事嚟嘅。 喂，唔系啩？琴晚你同我阿伯，你而家当系乜嘢啫？系女人定系阿伯、啊？ 两件事，第一，寻晚嗰个唔系阿伯， 我唔理啊， 唔喜欢嘅人， 我唔理啊。 第二，其实你对我都好吸引，你明唔明啊？ 好吸引，咁即系点啊？ 我觉得 系乜嘢啊？ 我觉得，我自从识咗你之后。你我觉得我同你喺一齐，你明唔明啊？我觉得你俾到一种我以前从来未发现我自己有嘅感觉俾我啊！ 我唔明啊！我简直觉得你系黐到上心口啊！ 其实我本来冇谂住冇咁快讲俾你听嘅，因为我觉得。我仲有机会继续发展啊！ 发展？你仲讲发展？你究竟搞清楚我系男定系女未啊？ 我清楚啊，我好清楚啊，落下，你俾啲时间我啊！ 我真系唔知我前世做错咗啲乜嘢，我系今世还债，一次系咁，两次系咁。 落下，你唔好咁讲啦。 我要走先啊！ 落霞，你冇事嘛？ 我冇嘢，我要先走先啊！你散步啊， 我陪你走啊！ 我仲顶得住有突噶，唔好理我啦。 阿雪乐，你等我送佢啊！你放心啦。 系啦，点解今晚你可以陪我嘅？ 唔好俾嗰啲气氛感染我哋啦。 但系你话过你唔会呃我噶。 Cindy 成日都要翻大陆，喺英国嗰阵时，佢识咗啲画廊嘅老板，咁翻嚟之后就搞生意，将大陆一啲画家咧介绍过英国，佢唔翻嚟。佢唔翻嚟香港， 咁你会唔会呃佢啊？ 唔会。 咁佢有冇问起过我啊？ 冇。 不过其实会唔会系越知越唔开心啊？喂，点解你唔出声啊？问一下你啫嘛，快啲帮下手闩铺啊！你拉咗度闸落嚟先啦，因为我仲要搞埋啲手尾啊，费事听朝咧陈太落嚟见到啲嘢未整好。 你试话先。OK。 肚饿未啊？ 未，你呢？ 少少啦，仲争啲啲咧就走得噶啦。 诶，其实闩埋道闸，坐喺度几好啊。 我试过一次噶啦，初初咧好静好舒服，但后屘咧越坐越惊啊，结果淋淋声咁走啊，连冷气都唔记得闩添啊。 咁而家咧？ 哈，你明知故问嘅。佢噶啦， 佢一定好憎我。 佢都唔识你， 我听得出噶嘛。 听得出。 琴晚我去到地铁站，见唔到你，又唔带我去你屋企咯。 系吗？唉，我知佢好担心，但系我唔可以好似佢咁。你知嘛？我好中意啲风铃嘅声噶。每次一响，就好似慢慢出现嗰啲电灯胆咁咧，叮一声，好似好有希望咁啊！ 美美风铃咯，叮叮当当咁。阿雪走咗之后，乜都冇带走，只系带咗床上面一个风铃。